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高空偏南气流影响，今天下午呢，天空云量是逐渐增多，但是能见度依然比较好，风力也不大，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不过今天依然是在高温蓝色预警持续当中，连续的高温天气啊，容易使人疲劳，长时间驾车呢，应该适当休息，恢复体力，确保安全。今天夜间，西部和南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天气出现，辖区内出行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连续的高温天气提醒司机朋友避免疲劳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的是西长安街东向西方向，复兴门外大街东向西方向即将采取交通管控措施。西长安街东向西方向，复兴门外大街东向西即将交通管控。京行高速出京6700+700处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的事故车辆呢已经调离现场，现场占用最内侧车道进行清理，出京方向的车辆请减速慢行，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城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又到周四了，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顺义他们的健康守护是怎么做的。 首都功能疏解，顺义区牵手多家三甲医院，区医疗服务水平有了怎样的变化？签约家庭医生，如何实现居民防病治病层层有人管，服务零距离？首诊在社区，顺义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哪些特色的医疗服务？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邀请顺义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陈豪，顺义区天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冯善军，社区居民孙翠月，给您说说健康守护在顺义。 好，健康守护在顺义，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顺义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陈豪。陈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顺义区天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冯善军。冯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您的做客，同时我们还要欢迎我们的社区居民代表孙翠月。孙大姐欢迎您。 谢谢。 欢迎三位的做客。那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守护这些事儿，在顺义到底做得怎么样。其实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那段片花里面就已经说到了，非首都功能疏解顺义区呢牵手了多家三甲医院，那么这么优质的一些区域的医疗资源会给顺义的社区基层卫生都带来怎么样的一些变化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哈，因为每到了周四，我们的健康守护在身边的系列节目呢就会收到非常多的健康大礼包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只要您积极的参与互动，聊一聊社区卫生服务啊，慢病健康管理，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建议，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就有可能获得我们的嘉宾专门送上的健康大礼包。那今天我们也是健康大礼包礼物多多哈，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您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方式非常多样，今天呢您可以登录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凤凰新闻以及新浪易直播，多个平台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有机会送得我们的健康大礼包。 首诊在社区，你认识身边的健康守门人吗？ 慢病防控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有些啥服务？ 健康管理预防保健，找全科医生靠不靠谱？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好的，健康守护在身边，我们看看顺义都是怎么做的。其实我没记错的话呢，在我们往期的很多节目里面哈，当时我们访谈市属医院的一把手院长们的时候，有好几位院长他们都提到了跟顺义区的一些医疗机构这几年其实已经一直在合作了。而且据我了解呢，在接下来还会有一些医院，三甲医院专家名医会和我们这个顺义这边的医疗机构呢有密切的合作。那么加上去年的医改新政的落地，在这里得先问一下陈主任，这段时间顺义的这个医疗服务也好，我们基层的一些设施设备的配备也好，到底都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变化？ 好的，主持人，刚才您也提到了，在目前的分级诊疗的大的格局，包括新医改的政策下，顺义区的整体的医疗卫生水平，确确实实在市属医院、包括区属医院，还有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呢，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步。 嗯。 可以举个例子，我们是2014年区政府呢，非常的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那么我们也是在郊区县里面第一个提出了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的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到了今年2018年应该是我们的第二轮的三年提升计划的实施阶段。在整个这个实施过程当中，顺义区委区政府呢本着打造民院民医民科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以我们老百姓的看病就医的体验，包括这个具体的健康管理来做一个中心的工作，那么也做了一些总体的一些布局。刚才您提到的市属医院跟我们的合作，那么后续的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可能也会提到，包括像北京儿童医院北京中医医院包括现在正在谈的一些项目，涉及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我们正在建设的这个北京友谊医院，还有在某些专科层面，我们也跟像天坛医院、积水潭、协和等等这样的一些市里边和国家级的这些大医院都有非常密切的一些联系。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去年的新的医改，那么新的医改应该来说是近几年医改当中北京市非常大的一个动作，那么也对我们区里整个医疗卫生水平的提升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助力。总体上来说呢，是老百姓愿意上基层去看病了。这就是我们从09年以来国家提倡的这个保基本、强基层和建机制的一个落实。比方说我们的药品目录，那么我们的社区医院这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向居民提供跟大医院完全对接的这个常见病、慢性病的这个用药的目录。 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医联体包括这种分级诊疗的信息化的一些模式呢，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居民的这个看病就医分级诊疗呢形成体系化。原来我们医院可能单打独斗比较多，那么现在呢是通过这种体制化的一些建设和这种改革，让我们的上级医院和下级医院能够形成一个整体，那么能够围绕居民的健康去共同的去出力。 嗯， 那么居民对于在这个基层看病的这种体验啊，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别的区在说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会说啊，以前我们还是得往城里边跑哈，现在呢大家主动愿意到各层级的社区的医疗机构来看病的那个比例，有说上升10%几的，还有上升20%几的，咱们这边的数值大概是多少？ 顺义大概是在15%左右 啊。 因为顺义总体是平原地区，离这个中心城区也比较近，现在轨道交通也很便利， 过来方便啊。 对，但是老百姓还是倾向于在家门口能够去解决这些常见病。 嗯， 所以呢我们想数据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因为咱们居民看病还是拿脚投票的这个所以呢我想 走过去 对 方便 对 我就投这一票， 推出来的这些举措应该还是得到居民的认可。 嗯， 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是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这个设备投入方面呢，政府也是花了一些大力气。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的北京市的这个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有几个大的项目要在顺义去陆续的推开 啊， 已经在建的这个友谊医院的建设项目应该在十三五末就会投入使用。 嗯， 那么我们近期跟这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这个项目呢也得到了北京市卫计委的批复，那么开设的床位也是1000张，所以呢这些大医院的进驻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去提升我们区域的医疗资源的配置水平。 嗯， 那么也让我们顺义的居民能够就近的去享受到这些国家级的和这个非常优质的这些专科和专家的一些服务。 真的是，其实听到这个陈浩主任说到了这样的一些医院的名字的时候哈，以前做每一个区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自己的特色，但是呢大家可能最关注的还是说哎呀哪些大医院，比如说在我家门口建分院啊，然后呢是儿科方面的还是妇科方面的哈，跟我这些有没有这个自己的需求是靠近的。那刚才像陈主任也提到了，我们要把这些尽量的优质资源，不仅要建优质的医院、优质的医生、优质的科室，是不是都是我们需要什么？这两年就不停地往里引什么呀？ 应该是这样的。 嗯， 从这个实施的效果上来看的话，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嗯， 举个例子，就儿童医院，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家里的孩子都是宝贝。那么，尤其是随着这个全面二孩政策的这种推行，这几年的话，整个这个儿科的这个诊疗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区呢在跟北京儿童医院进行全面合作之后呢，承接了一部分这个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到顺义去出诊。 没错，每次我们来的时候都要问一下倪新院长说这周又去顺义出诊了吗？他说去了。我们说哎呀坚持的还不错，其实这个问题是故意问的。真的是看得出来，尤其是这样的一些很紧俏的资源，我们发现了可能首选的时候都是在咱们顺义先落地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挺羡慕生活在顺义的这些朋友的哈。好，谢谢陈主任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得问一下我们的居民代表了，孙大姐，我听说您怎么是从城里搬去顺义的，也想问问您，之前在城里住我们得看病就医，现在呢到了顺义去住也得看病就医，前前后后自己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还真有， 真有， 真有。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我原来是在望京住，离那个望京医院还有中日友好人民医院都比较近，看病还是挺方便。虽然大医院的病人多，但是必然在家门口吧。 所以您每次也是直接就奔这个二甲和三甲医院去了。 对，对，对，对，对。后来退了休息，我们就搬到顺义来住了。 嗯。 当时搬到顺义的时候也考虑到有个顾虑哈，我们看病方不方便。 嗯， 初期的时候我们还是往市里跑，往市里跑呢，但是这个路程啊，不是要是坐地铁啊或者公交啊，路程要耽误2-3个小时。 嗯， 再一个就是说如果孩子有时间的情况下，他们也张了开车送我们去。 哎呀， 但是很麻烦。 是。 后来呢就听我们邻居说， 嗯， 离我们住的这个附近啊，有2-3，就是有2站地的距离，10分钟就到了。有一家叫天竺社区服务中心， 我当时就这么想，回来多去看看，看看那个， 反正也挺近的， 对，到那儿看看，就是有没有我们老伴儿和我用常用的高血压和冠心病的药。 哦， 啊，我现在在那儿呢，已经有了自己的健康档案， 嗯， 而且有也有我的那个家庭医生。 哎呦， 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非常高兴。第一个看病方便，而且你药品也挺全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定期有三甲医院的专家到我们去坐诊。 您这过去多长时间了？ 过去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啊、嗯！但是最近这几年感受的比较深。 对，您是把医改之后、嗯、比如说我们的药品目录啊，社区基层拿药方便的这件事儿，拿到的药品种类更多这事儿，好事您全赶上了。 我都赶上了。 对， 所以现在感觉到就是真的很高兴。 嗯， 而且他们就是这个社区服务中心的这些全科医生，包括我的家庭医生，他们服务的也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感觉到在那住挺幸福的。 挺幸福的。哎，我们经常说服务好这个事儿呢，大家愿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到位。经常说服务的很到位、嗯、对，这个服务到底有多到位，那我们得专门就听一下吧。天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冯善军冯主任，刚才这个孙大姐说的那个社区中心应该就是您所在的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吧？ 对 啊、嗯，那个我们可能是不是对于所有的全科医生也好呀，签约的家庭医生也好，对他们会提出要让患者满意，觉得服务到位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呢？ 是这样的。刚才孙阿姨说的呢，就是家庭医生呢也是我们中心团队的这个全科医生。 嗯。 啊，众所周知呢，就是咱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呢是咱们社区基层医院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我们呢是按着，就是我们中心呢是毗邻首都机场，在西侧，辖区人口呢是有4万人。我们是按照那个国家公共卫生服务14项的重点内容，我们以重点人群呢，就是重点人群不同，组建了呢全科医生团队，还有呢就是以防保人员为主的公共卫生服务团队。 嗯， 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呢，主要是负责咱们辖区内的老年人。还有一个就是重症的，就是咱们慢性病的，就是高血压的、糖尿病的，还有冠心病的、脑血管病4类人群的这个精细化的管理，还有一个就是健康人群的健康管理。公共卫生服务团队呢，主要是由我们防保科、还有妇保科、还有康复科这些专业医务人员组成的公共卫生服务团队。 嗯， 他们重点呢，主要是负责0到6岁的儿童，还有咱们这个结核病人，还有重症的精神病的障碍的患者，还有孕产妇、 哦、 这些，还有残疾人，这些重点人群的慢性的管理，还有他们这个提供公共卫生服务。 嗯， 同时呢，我们按照辖区地域呢配置了7个公共卫生服务团队，为了确保呢咱们每位签约居民呢都能够享受到全面的健康管理服务，中心呢也是按照呢人群分类网格化管理这个模式呢，对居民的健康问题实行呢上下联动连续性的管理。也就是说呢，咱们服务站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咱们转到中心。中心呢医生呢解决不了的，咱们依托呢我们医院的有一个专家管理团队进行解决，出一个可行的管理方案。如果专家在咱们医院中心解决不了的咱们也是根据咱们按照区里的建立的医联体进行管理这样呢就是让这个居民呢能够满意，也就是说您的问题在我们中心能够给您一体化的解决。 一体化的解决。 这也就是说咱们实现了这个分级管理，层层有人管。这就是按照人群分类网格化管理一个模式。 我们想问一下孙大姐，比如说像您跟您的老伴儿，咱们是有这个基础慢病， 对， 像糖尿高血压、 高血压、冠 心 病 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 平时啊，就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说定时服药，包括可能需要定时要做一系列的检查，有没有遇上那样的情况？有，这次的这个检查结果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最近呢就感觉不太舒服，等等等等，让您产生是不是我这个情况稍微有点严重了呀？我是不是还得往城里面跑一下？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这种想法肯定是有， 嗯， 但是呢，没让我们跑， 没跑成， 没跑成， 是怎么解决的？ 是这样，就是我们就是有自己的这个家庭医生嘛， 嗯， 有我们自己的健康档案，我爱人是做心脏 支架了， 下了支架了， 下了支架了，所以要定期呢做一些检查，包括彩超，而且呢他有时候也有突然的，比如说胸闷啊、气短这些症状，所以我们的医院就是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呢，我们的全科医生是我的主管医生是焦大夫，他是把我们那个每周我们专家出诊的那个时间表，定期的以微信的形式发给我，所以我们平时的情况下，比如说出现小病小灾，我肯定就是说就直接就去了啊，直接到这个诊室去看了，他能给我们解决的他就给我解决了，如果他产生疑问的他就给我们，就是他们所谓我不知道啊，他们就是中心的医疗团队，对，来去给我们解决。如果说还有极有特殊情况，就给我们介绍到这个上级，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三甲医院。 他是帮您挂号还是转诊呢？这个冯主任？ 咱们主要是帮助他们，一个就是通过咱们这个预约挂号，再一个就是咱们还有一个专科医生在咱们这也是出诊的嘛，咱们有时候就是直接跟他们联系，把问题。啊，如果说他们通过电话能帮我们解决了，这样我们再通过我们全科医生啊，就给孙大姐 回复到这边来， 直接就回复了，也没有必要说您来不来去往复往返的，就是挂号跑啊，这样节约了病人的时间啊，减少了他们这个跑路了。 就是以前可能自个儿的事儿全得自己来负责，现在您的这个事儿已经有很多的，比如说家庭医生帮您来负责， 对对对对， 然后他替您来操心，如果这个情况在我们这个层级解决不了的话， 对对对， 帮您预约挂号到上更上一级。 哎，我这可以细说一下吗？ 可以啊，看来肯定是您有感触。 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就是首先他给我因为我爱人原来他不是做了两次支架直接，所以孩子们也担心，说要复查呢，我们要还要到市里去来去复查安贞医院嘛。但是呢我们就现在就不用去了，因为我看看他们那个专家表里边啊，有看心脏的， 有阜外的， 有对对对，有我具体的哪个医院我不太清，肯定有安贞的。我是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安贞就是心脏这一块，有看高血压的，有看糖尿病的，还有什么口腔的呀，或者是皮肤科呀等等啊，我关心的就是这个 您需要的那块 儿，需要的这一块儿。后来我看到有这个安贞医院的 B 超专家，所以我就跟我的这个家庭医生就反映，他就帮助我就安排好了，告诉我您哪天哪天来，直接挂个号就看专家了。所以我就在太方便了，所以我们就是在就是天竺社区服务中心做了这个心脏的这个复查而且 这个我们得问一下，因为有一些这个检查设备以前可能像什么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心这个层级是没有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什么检查设备咱们天竺社区都有吗？ 都有啊， 都有 啊， 这两年 是彩超还 很好的是吗？所以 而且特别就是安贞医院呢，就说这些专家们吧特别详细给你解释了，原来我们去 也去过安贞那边去， 但是呢因为大医院病人特别多嘛，医生不可能就是说很细致的给你解释那么多，因为时间有限嘛，但是呢我们在社区这一块呢，我们把我们想要的问的问题问的非常多，但是专家们一一都给我们做了解答，所以我感觉到在这更 方便了，不用跑远的路， 对， 在家门口，然后大专家能拿出更多的时间来跟你详细解答， 对，我们更踏实了。 所以这就是孙大姐从城里边搬到顺义之后，不仅就是对我们这个顺义的社区卫生服务感到满意，而且现在看来她是非常之满意，可能比她以前在城里面家里边就近去享受的三甲医院的服务这会儿让您觉得更满意是吗？ 对对对对对。 好嘞，那么大家对于您家门口的社区医疗社区卫生服务都有哪些意见建议哈，包括刚才可能听了孙大姐的这样的一些发自肺腑的切身感受，您自个儿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的，热线电话 010-651-5082-651-583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凤凰新闻以及新浪一直播都可以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得到。刚才呢 向冯主任也好，孙大姐也好，都介绍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医院了。其实陈主任，他这些都是应该是我们之前签约的这个医联体里面的层级医疗的部分，是不是？ 对，您说的是，我刚才也提到，就以前的时候，老百姓看病呀，一般就是奔着每个医院去。那么这个医院，尤其是在基层医院，我们的全科医师可能说这个病我看不了，那么给病人回复就是对不起，您得上上面的医院去，我就无能为力了，就到此为止了。那么现在呢，随着咱们国家推行这个新的这种医改，包括在去年的卫生健康大会上也提出了这个生命全周期的这种概念。那么我们在顺义呢，也提出要做一个区域的一个整合和协同。那么就是想呢，其实病人在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是病人，他在其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居民。 嗯。 那么疾病呢，在发生的时候呢，他可能要上医疗机构，但是在疾病发生之前和疾病诊疗之后，他更多的时间也是在社区。实际上，居民跟全科医师和家庭医生的这种联系是最紧密的。 嗯。 所以我们想呢，就是借这种机会呢，我们把全科医师的权利，这个权利它不是其他的权利，而是在健康管理方面的权利呢，更多的给他， 全方位的， 对， 需要他使力的地儿。嗯。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刚才冯院长也提到，包括我们的分级诊疗，那么就是让病人到了基层医院之后，这个全科医生就要对这次的这个病人的这个所有的健康变化要全程的负责， 全程负责 跟踪。那么包括在院内的这种会诊，包括甚至于转诊到上级医院。刚才冯院长提到，就是在区级医院我们会预留一定的号源。 嗯。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基层的病人拿着这个，不管是上门诊去会诊还是去做检查，他都要相对于当天挂号的病人要优先。 嗯。 这样我们这个举措呢，就是鼓励我们的居民去利用基层的这种资源，那么比他去直接排队这样的更方便更便捷。 好，具体还有哪些更加方便和便捷的内容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下半段再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守护在顺义。 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六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

健康守护在顺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节目呢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守护在顺义，我们来看一看社区卫生服务健康慢病管理方面顺义都是怎么做的。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有机会获得由我们的嘉宾送上的健康大礼包。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互动，热线电话是 010-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手机可以下载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凤凰新闻以及新浪易直播，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发送您的提问。好，我们先来回应几个网友的提问哈。一个易拉环问了，他说家住西城，近期呢拆迁给了顺义仁和镇的安置房，想问问说那边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吗？老人身体其实不错，就是日常呢需要开点药什么的。顺义仁和镇，嗯，陈主任。 好，这位网友啊、您提到的仁和镇呢，它是处于这个顺义城区南侧啊，往通州方向，那么属于这个基本上也算是城乡结合部，那么也是这个服务网点比较齐全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地区呢有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相应的这个小区呢也都会有配套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一般来讲近期呢我们顺义区对于这个政府的安置房这些项目呢都会配套的安排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的用房。不太确定您的这个安置房的这个位置，但总体上来讲我们是按照居民出行15分钟可及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布局。 嗯， 那么我相信呢从这个空间上啊布局上应该就医是比较便捷的。 好的，这个身边社区卫生服务站大一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肯定都有的，而且这是我们说到的一刻钟社区生活服务圈里边的一个内容哈，所以您就放心吧，只要走出去这15分钟的范围之内，基本上您或者能够找到社区卫生服务站，或者是大一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说老人身体还不错，日常开药这些事儿那会儿应该都可以满足，对不对？ 在去年医改之后呢，我们的社区在这个常见的慢性病啊这种基本上用药目录跟大医院是完全一样了。 嗯， 另外呢就是也考虑到啊部分的居民可能会有一些个性化的用药需求，那么在我们顺义区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也开设了这个短缺药品的登记啊，比方说您可能服用的某一些药品比较这个种类它比较特别，它不是这种常见的目录，但是呢您又需要在这个地区长期的居住， 嗯， 又要定期的服用，那么您就可以去找您的家庭医生或者上您的这个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登记、 哦、 那么会根据您的需求呢我们去向这种药品供应商来这个提供您相应的这种用药的需求、 嗯、 来保证您的这个药品呢按照这种计划能够定期的服用。 这个我替大家伙问一下哈，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卫生服务站的时候，说到某个药名，虽然现在我们这边的这个药品的目录已经增加了，但还是有一些药可能是这儿没有的，然后医生也会回应我们说我们这个层级哈，不同的这样的层级它的这个用药是不一样的。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只能低下头，然后想哎呀怎么办，还是得去那个挂三甲医院的号，然后去那儿开药。但是您刚才提到没有，但是我在这儿长期居住，而且这种药呢对于我的身体来说是的的确确需要用到，他就会为我这一个人的需要，然后我登记一下就专门去给我进这种药吗？ 在传统的这个药事管理当中啊，这个里边就是我们听友也要注意一下、 嗯、 这个政策呢就取决于这个药品它是否属于医保。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有一部分药品在国家的这个药品目录当中它是需要限等级使用的。 嗯， 那么可能有的患者说我可能是我就是行动不方便，我就要就近去拿这个药，在社区拿这个药可能是医保不报销，但是呢我们可以去就近的去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当然如果您要按照报销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药品进来之后确实不在报销的比例范围内，它是需要支付的、 哦、 啊，这是一个。另外你刚才你也提到说居民的就一个个性化的需求我们去这样去做，那么传统我们用药呢是医院进完药放在药库里， 那么这个药卖不出去呢，最后这个就会造成一定的资源的浪费。 它也会过期啊。 对，就是我们现在呢是跟也是转变了一些药品供应这个模式上的一些方式。那么我们是在有了需求之后再去订，就保证订到这个药品一定有人要，所以就不会造成是这个药品过期或者没有人使用。 就是说挂号这事儿我们预约，用药这事儿我们预定。 预定。 哦，所以呢这可能也就是不需要有那么大的空间来储备这些药作为库房。而是我们提前可能就是每一条线上我们都是有这个非常密切的合作，但凡需要这种药我们可能一个电话或者是一个短信息就可以把这个药在多长时间之内配送过来了，是吗？ 对， 太好了，这样随时可以用到特别新鲜的药，对吗？可以这么说了哈。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薇的提问，她说她是打算在顺义杨镇买房，想问问杨镇这边会有什么大医院吗？可以给她介绍一下。 这位听友应该是很有前瞻性啊，也可能应该会比较关注顺义区整体的这两年政府的一些大的一些举措。那么杨镇地区呢，是我们顺义区政府在这个未来要重点打造的一个重点小城镇。 多未来？ 应该在十三五应该有一些密切的一些动作了。大家可能会知道，十五号地铁线现在目前的这个终点站是在顺义城区的边上。那么在十三五开始呢，我们现在应该规划部门已经拿出方案了。这个地铁要一直往东延，要延到杨镇。那么大家都会知道地铁沿线的这个整个的公共服务配套呢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善。 嗯。 而且杨镇地区呢目前按照我们区里边的总体的部署呢是在大家都知道顺义有一条河叫潮白河。在因为这种区位的这种历史性的原因，潮白河东西两岸这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的这个资源匹配呢是有一定差距的。那么西部因为靠近这个北京的中心城区，总体上来讲经济是比较好的。那么河东地区呢相对来讲目前的这种发展还不是很均衡。现在这个政策区里边已经拿出了河东河西均衡发展的一个总体的一个部署。 哇。 那么杨镇未来会有对于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社区的整体提升的一个安排。 嗯， 那么我们这个区县的卫生计生部门呢，也在跟市里边进行积极的协调和沟通。那么未来呢，在这个大医院的布局上呢，我们都有些统筹的考虑。我想的话，您那个顾虑呢，应该是可以打消的。 哇。其实这个里边还暗含着很多，好，我们就不具体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薇真的是很有长远的眼光，而且您放心，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叫河东河西，我们要做到这个均衡一致的这样的平衡发展，那可以先到河西去看一看那边发展成什么样，河东未来可能几年之后就能够追上那个水平了。星空想问问，他说现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夫呀还不多，这科室呢也还不够全，想问问这些方面能有什么样的一些改进吗？对此怎么样有一些具体的规划没有呢？我记得上次的节目通州区的时候就说他们那边的那个配比，比如说患者和这个家庭医生的这个配比，反正他们那个配比的那个差距是很大的。咱们顺义这边呢， 总体上北京市各区县的这个基层医生的配比呢，确实是比例是总体是跟规划目标是有一定的差距。 嗯， 那么顺义也不例外。我们目前有一个粗略的统计，如果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人员配比标准的话，我们区的这个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的人员大概缺口是在1000人左右。 哦， 这个缺口是非常大的。 招人不？ 招。这个1000呢，它指的是编制的这个医务人员。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区里面呢也是想了很多办法。比方说编外的人员，因为我们都知道编制内的人员呢主要是财政来做人员的全额的保障，那么编外的人员呢以前呢财政保障资金就相对不足啊，跟这个编制体制内的呢就有一定的差距。那么应该是在18年我们区里边已经拿出了一个新的政策，把我们这个财政保障的编外人员的工资的薪酬水平呢整整是接近翻了一番。原来我们是编外大概是不到4万的样子一年，那么现在已经提到了7万一个人，这个离我们体制内的这个差距已经不是很大了。另外呢，人数上呢也从原来的550人这个额度呢保障到750，这样的话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呢基本上就可以在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去招募一些这个编外的人员来填充这个缺口。 嗯， 另外在人员不足方面呢，我们也通过像医联体啊，包括这个家庭医生联合签约的方式，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除了社区的医生去为我们这个基层老百姓服务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大医院的这些专科医生，甚至于包括我们还有一些退休的一些专家。那么我们通过一些专家返聘呀，包括这个医联体的这个专科医生上基层去出诊，甚至更大的一点呢，我想大家应该着眼于这个未来的家庭医生联合签约。家庭医生签约的方式呢，实际上是我们原来百姓去看病啊，一定是等到不舒服了啊，等到了这个疾病发生发展了之后才到医院去做临床的诊疗。 他是为了去治病。 治病。那么未来如果我们把这个家庭医生这个服务这个体系运用好，让我们的这个家庭医生的这种关于健康管理的理念贯穿到居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那个时候发病率会降下来，然后呢这个医生干预到这种健康管理的这个途径也非常多。不一定非要面对面，可能就是我们的加医团队通过一个微信群反馈一个这个血压的值，或者是某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症状，就能够去做出一些健康上的指导，而不一定非要去挂号，需要去排队。所以我想未来在服务模式上，需要我们的居民啊和我们的医务人员共同的去转变一些理念。 嗯，其实要说到这个，首先我们已经在这个 N 多次的节目里面都跟大家说了，这个健康守护我们自己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个责任人哈。所以呢也是很多次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您这前提是什么，得先签约一个家庭医生啊。所以像这个孙大姐，她已经是切实感受到签约一个家庭医生的必要性了。是不是以前呢真的是像刚才冯主任说了，有病的时候我们才去，为的是治病。但是现在呢，更多的管理或者说我们为了防病，很多的时候就是家庭医生给我们提供服务了。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比如说老爸糖尿病高血压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我跟他说什么他不听，转过头来他在家那边的时候呢，诶，谁谁谁小王大夫怎么怎么样，他定时又帮我调药了，他可听他的了。所以我也想问问这个孙阿姨，比如说家人子女要是给你们提一些建议的时候呢，是不是也不太入心？但是有了家庭医生之后，对于家庭医生的这份信任感您是怎么培养起来的？ 哎，我虽然我也挺有感触的，就是我们这个家庭医生，我的家庭医生是焦大夫，他们就是我把我的一些情况啊，或者一些需求跟他一说，他就根据我自己的情况，给我制定一整套的一些方案，比如说告诉我什么时间用这个药，用药的方法，在于我的生活规律，不就是我的生活方式什么样是适合于我，同时呢我们的饮食怎么样更合理， 哪个吃哪个不吃， 再有定期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就是他们社区服务中心定期要有大健康的，就是那个 健康 体检嘛， 健康体检， 就是每年的体检，定期的做一些体检，而且呢就那种这个健康大讲堂吧，都及时的通知到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到就是原来孩子跟我们说的我们是不信，但是他们也跟我说吧，我特别信。为什么？因为他们说的很专业，而且很贴心。 明白。 所以我现在都依赖了， 已经产生依赖性了， 已经产生依赖了。 就是这要是一段时间没有收到一个微信提醒，就会想，哎，这医生是不是休假了？ 我感觉到就是真的像亲人一样，比我的孩子还亲。因为孩子你有时间去可能看你一两次一个月，但是呢我的家庭医生随时能跟我联系，而且我有什么样的一种需求或有什么那样的想法，我就去告诉他。 明白了。以前 所以感觉到特别方便， 特别的温暖。 对、 啊、以前我们常说一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尤其无数次在我们的节目里就听到叔叔阿姨说啊，谁谁谁谁谁那比我儿子或者是我闺女对我还贴心呢。现在我们说这近邻也不如我的家庭医生了。所以说有了家庭医生之后，他承担的责任或者说这个义务要为大家来分担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就越来越多了。其实冯主任作为这个家庭医生，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担子也特别大，或者说作为一些比较年轻的家庭医生刚刚来到我们的社区来担负起这份责任的时候，他们可能在家对爹妈都不需要他们这样的去费心，但是这个时候这么多需要他们费心的事儿一股脑的全压过来了，有没有那种抱怨或者也受不了的情况？ 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可是呢就是咱们家庭医生啊，刚才陈主任说的也非常具体啊，其实家庭医生呢 我觉得这个概念呢也是特别深，不但你要有医学知识， 嗯， 啊，更重要的要有呢人文情怀，啊，这也就是家庭医生的理念，啊，就是咱们全生命周期的啊连续性的服务，啊，就像刚才孙大姐说的呢，就是咱们针对一些特殊的病，像我们单位啊，针对一些特殊的病，那边冠脉支架，啊，咱们还有冠脉搭桥，啊，这些病人啊，其实现在挺多的。啊，你要往返大医院呢，就是特别麻烦。 尤其你想这大热天儿、 啊，对， 折腾一趟，这身体好像都觉得不舒服、 啊。可是呢，你回到基层呢、嗯，那就是让老百姓能不能放心呢？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呢啊有专家资源啊，那边刚才咱们所说的啊，我们顺区呢有一个三年行动这个提升计划，特别是有一个百人工程， 嗯 啊，就是引进专家，上面给我们资源，给我们这个政策支持啊，也就是资金的支持。这样我们把专家能够引进进来呢，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呢进行专项的培训，这样能够保证咱们基层的医生的这个服务质量跟上边是对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让老百姓能够放心能够安心、哦、哎， 一方面咱们是把专家请进来，另外一方面请进来可真是不白请过来， 对， 就是不仅仅他在这个时候解决了大家看病的这个需求， 对， 同时还得给下面的这些学生们，我们说这些全科医生们要给他们进行一些培养，是吗、 专科的培养， 专科培养， 专科的培养， 嗯 啊、就是系统化的培养。 我刚才就是在楼下的时候哈，就听你们在那聊天、 啊、 我就偷偷听了一下、你们当时正在聊这个跟康复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病也好手术也好、都说康复它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概念，甚至说康复前置，有一些病在这个手术之前你的康复就要介入，手术过程中手术之后黄金时间段我们就要介入这个康复。但是我脑子里面一想的时候，借助很多的设备专业的手法，人对人一比一，不仅得教家属，真的是每次都要一把子力气的来使着，这方面算是咱们这边的特色吗？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在2010年呢，我们天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是成立了我们全区的第一家这个康复中心。这一个呢是得到咱们区卫计委还有咱们残联还有我们镇政府的支持。这样就是在引进专家还有一个我们是引进人才还有我们招生通过几年的打造呢基本上也形成了我们医院一个比较特色的科室。并且把咱们的中医呢能够结合起来， 嗯， 你说咱们康复，包括咱们中医的针灸， 嗯， 还有一些理疗，还有一些按摩，还有咱们系统的专业的咱们康复设施，这样能够结合起来呢，能够给病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康复的治疗。现在病人呢相对来说，除了解决咱们本乡镇的这个居民，还能够吸引我们周边的一些乡镇，甚至乃至一些平谷的都到我们这做康复。 哇，以前 而且效果呢也是比较明显的。 对，其实我特别想关注那个效果怎么样。 效果非常明显的啊。 您就是有比较这个成熟的案例吗？就是比如说张大哥、王大姐。 是这样的。 通过多长时间的康复？ 因为我是学这个内科的。 嗯。 因为对神经内科也不陌生。咱们那阵感受到呢，就是咱们一些脑血管病之后您肢体行动不便， 嗯， 看着比较自然，可是最感受的呢，就是咱们那时候我们接过一个车祸伤的病人，那是我因为康复中心刚组建， 嗯， 有专家来，就是专家说，哎呦，我说这是病人搭着进来的，而且还插着管子，我说能出去吗？我说别再扔我这儿，但是通过我们专家的评估，还有我们自己的医生。给做康复，说这个病人我能让他出去， 嗯、 确实自己病人就是走着出去的， 多长时间的康复？ 通过两三个月的康复，插着管，他是外伤的脑叶切除的一个病人 哦， 所以说给我也增加了很多的信心， 也挺有触动的， 对，也很有触动的。所以说我们现在除了那种我们一开始是做脑血管病康复， 嗯， 现在我跟陈主任说呢，我们一直也在扩展延伸 啊， 包括现在咱们运动性损伤的病人， 嗯， 包括一些老年骨关节病的病人， 嗯， 就是颈肩腰腿痛的病人， 都可以在 这儿康复 了， 确实是治疗，而且治疗效果是非常明确的，